第二十七集。 看着那辆车驶向远处，陆时琛神色凝重，他问赵队： 赵队，林麦身上的其他定位还有效吗？ 监测系统里的红点已经彻底停了，其他备用装置应该也被绑匪暗中处理了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监控判断绑匪车辆的行进方向。 让技侦部门立刻定位孟昭的手机，十分钟之后追上去，要极度的隐蔽。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要拉响警报灯。 发生什么了？ 看着那两盏红色的车后灯即将隐没在夜色深处，陆时琛已经顾不及向赵队说明情况，他当机立断，快步冲向距离最近的那辆没有熄火的警车，坐了进去。然后陆时琛重踩油门，开着车子急速地追了上去。 那通电话到底跟孟昭说了什么？ 陆时琛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孟昭接到电话时的神情。孟昭那个时候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臂，那么那通电话一定给孟昭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。而那之后，孟昭就松开了他，独自走进了旁边的树林里，并且示意他不要跟上去。 一个人过来，不要告诉其他人，否则林麦母子会死。 陆时琛推测着那通电话的内容。 孟昭应该是受到了绑匪的威胁，而接下来绑匪将通过手机对他进行全程监控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孟昭对我无法开口解释的原因了。 思及此，陆时琛关上了车灯，防止自己暴露。前方道路漆黑一片，只能看清道路尽头那两盏红色的车尾灯。 要保持距离，不能跟得太近。 陆时琛盯着那两点红色，控制着车速，行驶在黑黢黢的道路上。 下一个路口右转，直行，直到看到第二个岔路口，左转。 孟昭根据提示，把车子开出了20多公里。车子穿梭在偏僻的小路上，除了车前灯打出的光亮，沿途没有一丝光。后视镜里，驶经的道路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孟昭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，思考着应对方案。因为昨晚发生的事儿，今早临出门前，他和陆时琛去买了两把防身用的折叠刀。 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话，或许还有脱身的可能，但对方手里有林麦母子作为人质。林麦母子现在怎么样了？ 今天下午，警方已经根据林麦的描述，伪造了一个黑色长条小盒子，放到黑色手提包里交给了林麦。那盒子是被焊死的，里面只装了一支普通的钢笔，绑匪暂时打不开，应该也不会发现被骗。孟昭脑中思量着接下来的计划。 吴嘉义如此煞费苦心地布了这样一个局，想方设法地想要杀了我。一方面是因为我挖出了暗路，亲手将吴维涵送进监狱，吴嘉义这个做父亲的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；另一方面也说明林麦手中掌握的证据至关重要，如此大动干戈地绑架这对母子，又煞费苦心地把我引过来送命，这表示他绝对不希望有人继续追查此事。看来吴嘉义这次是真的慌了。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既然他们这么想要我的命，那起码说明只要我还活着，林麦母子这对诱饵应该会暂时无恙。从昨天的情况来看，杀手的数量应该有3名，想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打败这3名专业杀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在无需顾及林麦母子安全的前提下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周旋的余地。要尽量拖延时间，等陆时琛和赵队他们发现异样赶到这里。 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驶着，一个拐弯之后，孟昭看到了电话里说的那处目的地。那是一处废弃的厂房，黑灰色的方形楼体静悄悄地矗立在夜色之中，隐隐地透出光亮。周围树木杂乱，张牙舞爪的树枝彼此交错着。 扔掉手机，进来。 绑匪向孟昭传递了最后一个讯息，然后就结束了通话。孟昭谨慎地下了车，他仔细地观察着四周，在确认周边应该没有埋伏之后，他把折叠刀藏到袖口里，然后慢慢地朝厂房走了过去。厂房的防盗门距离地面有一人高，孟昭微微躬身，环顾左右，走进了门内。就在孟昭迈进来的同时，他身后的防盗门缓缓地落下，把孟昭彻底地困在了这个空间内。几百平米的空旷厂房内站了三个身形高大、一身黑衣的男人，跟昨天晚上一样，这三个人戴着帽子和口罩，遮住自己的面部特征。一旁的地面上躺着一个被绳子捆起来的青年，青年嘴上沾着胶带，昏倒在地上。蹲在他旁边的女人就是林麦，她正用手扶着自己的儿子，或许是被绑匪威胁过，林麦一动不动，不敢做任何事。但奇怪的是，见到孟昭过来，林麦似乎并没有表现出那种马上就能得救的感觉，也并没有做出任何求救的动作，他只是低着头，似乎不敢看向孟昭。没时间管他们了，孟昭的视线移到了那三个男人的身上，他盯着这三个想要取自己性命的对手，绷紧神经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两侧的杀手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似乎是在等待指示。中间的那个人看似是这两个人的头，哪怕戴了口罩也能够看到蜿蜒到眼角的刀疤，他手中正在抛完一个包。孟昭的视线扫到那个黑包之后，脸色顿时一变，那不是警方为林麦准备的那个包。而那个男人也注意到了孟昭的眼神，把黑色的皮包抓在手里拍了两下，帽檐下方的那双眼睛和刀疤看上去有些阴森。 来了呀，孟警官，我们可是等你很久了，还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呀，我得替林女士好好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 一瞬之间，孟昭意识到自己被骗，整个盐城市局都被骗，他的脑中霎时之间捋清了这件事情的所有脉络。 原来泄露这整套方案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苦心营救的这位母亲。这场欺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孟昭脑中迅速过了一遍林麦在自己面前的所有反应，因为熬夜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，哀求着他救下自己儿子时的啜泣声，还有那让人心生怜悯的眼泪。忽然孟昭脑中闪过早上那被挡住亮光的猫眼儿。 林麦那时候明明已经站在门后，通过猫眼后看到了我和陆时辰，但他却没有立即开门。那时候的林麦在做什么？他极有可能再把自己已经找到的那个包藏了起来，从一开始他就给自己留好了后手，一方面寄希望于警方能成功营救出他儿子，另一方面一旦警方失手，这个包就是他与绑匪谈判的资本，是解救出自己儿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至于这个包是落在绑匪还是警方手里，与他儿子的命相比根本就无足轻重。 一阵愤怒在孟昭的身体内冲喉而上，不仅是为了他自己，更是为了这一整天辛苦筹备这套方案的所有警察。没人能够料想到，这位母亲居然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所有人，继而他又觉得自己天真的可笑。20年前自己的母亲孟静就因为这个女人的丈夫而死，20年后自己又因为解救这个女人的儿子而身陷绝境。孟昭捏紧了拳头，指关节被掰出了一连串细小的声响，但现在不是发泄愤怒的时候。孟昭压下了心头的怒火，冷笑一声， 语气讥诮。 哼，是我该给林女士道谢，给我们上了这么精彩又深刻的一课。 旁边的林麦仍然低垂着头，始终不敢看向孟昭。 你是该好好谢谢他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早就被这女人卖出了一个好价钱，500万和一张绿卡买你一条命，你觉得值不值啊？ 偌大而空旷的厂房内，孟昭听到了林麦极低的啜泣声，但是被利用的愤怒让他不会再对这位母亲施以丝毫的怜悯。突然之间，当的一声响，身后的铁门落了地，彻底的关严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